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在11、7天长假当中，我们科创中国节目呢为大家安排国庆特别节目科技强国科创 CEO 系列访谈，带大家回顾这半年的时间科创中国当中播出的关于人工智能领域、民用航天领域、环境保护领域、农业创业创新领域、智能汽车领域，还有包括国产芯片发展领域以及生活健康领域的一些好的科创项目，听听企业 CEO 相关领域的技术专业人员是如何看待各自产业发展前景，以及在其中做创业创新有哪些科技亮点。也欢迎大家关注这7天的国庆特别节目，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关注的话题呢和环境治理，具体来说呢和小微水体治理的这个科创项目呢是有关系的。我们说在北京的生态治理过程当中呢，这些年大家也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变化和成效。2019年开始呢，咱们北京市的水务部门呢也是持续开展了小微水体治理，经过梳理，北京呢也是摸排了2600多条的小微水体，其中已经发生了一些比如说黑臭问题的这个小微水体呢已经有1100多条了。那么经过2年时间的治理哈，那截至到2020年底前已经完成了近700条小微水体的治理。我们说小微水体的治理对一个城市的发展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它的治理难点在哪儿，那小微水体治理和我们每一个老百姓的生活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关系，这其中又有哪些可以推广应用的科技创新成果。那今天我们的科创项目呢就和城市多水源小微水体的生态调度和修复有关。介绍一下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北京师范大学生态环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斌老师，欢迎陈斌老师。您好。 啊，谢谢主持人张燕老师。 那另外一位呢也是我们北京师范大学生态环境治理研究中心的老师房德林博士，欢迎房博士。您好。 谢谢主持人，谢谢张燕老师。 今天呢两位嘉宾呢一起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城市多水源小微水体的生态调度和修复这样的一个科创项目。首先我们先给大家从概念上界定一下吧，小微水体它具体是指什么啊？它有什么样的特点，能不能请陈老师先帮我们分享一下。 那实际上呢我们也知道在这个自然界这个水循环中间，应该讲我们会碰到很多的江河湖海，那这些的话是应该讲是这个比较大的一个水体。那么小微水体呢应该讲顾名思义，那么它应该是这个水体呢在这些蓄水啊、排水、保水啊、净水这些过程中间呢，应该讲是一个毛细血管一样的，那么应该讲它是比较小的。那么具体来说呢，它就实际上是一些包括在城市也好，城乡结合部也好，也包括我们的村镇里面的那么一些这些像那沟啊、渠啊、塘啊这些那么这些指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小微水体。那他们的特点应该讲它首先肯定它也是跟这些我们讲的比较大的江啊、河啊，也包括水库啊、湖啊这些相连接应该讲是分布范围比较广同时呢也会有一些，当然刚才张燕老师也提了，那么在他这个小微水的治理方面他也会碰到一些难点。 哎，刚才陈老师说了，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就像我们人体的这些小血管一样，我们知道人体有大动脉哈，那几个大动脉其实非常的重要，毛细血管也同样重要，任何一个小的毛细血管出现了问题可能会影响我们整个机体的这样的一个健康，那城市当中的小微水体就像这样的毛细血管。但是我们也知道这样的毛细 血管它其实很多，排查起来还有包括它出现问题，我们去防控任务或者难点应该也是不小的。这么多条小微水体，我们干嘛要逐个排查，然后干嘛要去研究它的生态调度和修复，跟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 我们讲这个小微水体啊，它应该还是有一些独特的地方。应该讲的首先它确实是因为它因为小，所以它的流动性比较差，但是呢同时呢它又分散比较广泛，而且这些小微水体呢也是很多都是跟我们的市政管网的这个排水管呢它是直接相连，因此呢由于它的来源广，就有很多来源，同时比如包括一些这种居民区的一些排放啊等等一些企业的排放啊，同时呢它的这个污染物，它包含的污染物组成有机物、无机物，这个污染物啊都比较多，然后浓度变化也很大，所以呢它这个小微水体啊它自己的这个自净的这些速率也很慢，那容易淤堵，因此呢就是我们城市里面呢发生的这些水体的富营养化，以及我们经常遇到的这个水体的黑臭问题啊是直接关联的。那么我本人也提到过，就是也是参加我们这个生态环境部和住建部，那么联合举办这个城市的这个黑臭水体的专项督查。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小微水体啊它对这个城市的这个黑臭水体的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 哎，你看，之所以我们要现在对小微水体要重点的进行关注，是因为我们知道它如果出现了一些问题，会影响到我们城市，比如说市政管网，甚至是我们的一些大的水库哈，其实都是有相关联的这个作用的。而且我在节目开始也介绍了，2019年的时候，咱们北京市水务部门开始了小微水体的治理，其实到了2020年底，就是一年多的时间，已经完成了700条小微水体的治理。而且我们也提到，北京市河长制办公室制定出台的北京市小微水体整治管护工作标准规范指导意见，专门出台了这样的意见，其实目的呢也是为了进一步要加强咱们北京全市范围内小微水体的整治管护工作的指导，而且也明确了小微水体的环境指标和水质指标的一个考核指标，等于说这个指标定得越来越细啊，让我们可以参考的这些数字或者这些标准定得越来越细，目的呢也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能够了解小微水体，然后去治理小微水体，让它呢从出现问题变成没有问题。而且刚才我在问到说到底跟老百姓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关系，其实陈老师是给我们做了一个间接的回答，就是我们的这些水体哈，它作为我们城市环境当中的一部分，跟我们的市政管网或者是像农村地区的很多小微水体，它直接关系到每家每户的这个用水啊，或者是很多的这种安全问题。其实呢这个还有包括我们生态环境，大家现在一到了这个假期啊，周末的时候总会去有水的地方去亲近自然，然后大家觉得那是一种身心都特别向往的一种感觉。但如果这个水体是清澈明亮的，那我们心情自然好。如果这个水体你说带着这个异味儿哈，或者是看上去都觉得它不够干净，那自然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情。所以这也涉及到，就是我们说其实咱们的生态环境包括水环境跟每一个人都是息息相关，而且咱们北京市的这个水环境呢也有自己的一个特点。我们以前一直说咱们北京是一个缺水的城市，怎么样把咱们北京的这些水源哈，大水源小水源很好的利用和调度起来，这可能是我们现在做的这种科技创新研究的一个方向。我们的项目是获得了咱们2020麒麟科学技术奖的获奖奖项，我们里面提到的多水源小微水体生态调度和修复，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都包括什么内容？ 我们国家在国家层面上面也是对这个小微水体治理提出了很多的这个相关的一些专项的一些行动和指示。那么实际上是在去年，就是我们这个五中全会里面，习总书记也提出来了，那么要推进这个以人为核心的这个城镇化建设。那么其中专门也提到了这个建设这个海绵城市和这个韧性城市。那么海绵城市里面呢，就特别要关注的就是这个水环境的治理。那么水体的这个治理，那么我们提到的这个城市的小微水体呢，它涉及到的情况，一个是来源广，一个再就是说是它这本身的这个污染的这个浓度变化也大。那因此呢，我们这个项目呢，就根据这个特点呢，也是关注它哪个方面呢？就一方面是一个这个小微水的韧性调度里面的，它其实除了水环境之外，它还有一个就是说是这个洪涝的一个防 质、 哦、 啊，因为它实际上我们这个水体里面就这个比如说是这个暴雨时期，所以它会产生一些城市的洪涝灾害。 嗯， 因此呢，我们这个海绵城市建设啊，它就是不光是改善这个水环境，就提升水质量，同时呢，也是增强这个水安全的一个问题。 也就是当遇到我们北京地区，比如出现汛期，然后出现这种大瞬时雨量增加的情况，这些小微水体还要起到一个排洪泄洪的这么一个作用。 嗯，是的。那我们这个项目的特点呢，它是一个韧性调度的一个综合技术，所以这里面呢，它不仅仅是一个就是、说是这个水环境的问题，还有一个解决一些缓解一些这个城市特别是汛期的这种内涝的一个问题啊、 嗯， 比如说减少一些它这个通过调度，我们减少一些暴雨它集水区的面积啊、集水深度以及这个时长。那么我们也想通过这种多水体啊、这些小微水体的一些联合的调度，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呢，来打通啊、这些小微水体的一些联系，增强它这个水体的一个排涝的一个能力。 哎，等于是两方面，既关注咱们小微水体它本身的这种水体的这个水质哈，同时呢，我们也要关注这个水体和水体之间的这些关系。那针对城市小微水体的特点，科技创新成果的原理和亮点究竟在哪儿？比如说做生态调度，我们怎么样把这个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关系的这个小微水体，这么多条小微水体，总体给它进行一个好的科学的调度，那对于它的修复，我们又具体来做一些什么工作？ 实际上张燕老师刚才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归纳。应该讲我们的这个我们做的这个项目的话呢，应该讲和国家的很多重大需求都是直接的关联。 嗯， 包括上期我们做的节目里面提到了韧性城市，因为它涉及到这个水安全的一个问题，安全保障。那么同时呢，也涉及到这个水环境改善和水生态修复。 嗯， 那么这呢也涉及到我们尤其是这个小微水体涉及到一些比如说美丽乡村，美丽这个乡村的一些建设， 是 也美丽，当然也是美丽中国的整体的一个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一些闸泵的联合的调度呢，我们解决一些水量和水质的这种协同的一种提高。我们可以通过这些这些江和湖的，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实际上是一个无水连条无水连到北京市，尤其是南水从南水北调上来的南水呢，现在实际上占到我们的用水的大概70%了 比例很高， 非常高了，南水北调的。那么也包括我们也要用这些地表水、地下水，那么现在地下水是用的比较少了。然后呢也包括这个雨洪水和这个再生水，那么雨洪水也就是我们现在也是要提到了这个海绵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雨洪水资源的循环利用以及包括减少它的这些命源污染等等问题。所以北京市是一个比较缺水，同时呢这个水的这个水资源的这个管理和保护比较复杂的一个地方，它是一个无水连条的一个这个水源。 无水连条，而且涉及到了方方面面，包括我们说建设海绵城市，把这个雨水怎么样积蓄下来，然后让它可循环利用。 是的， 这里面其实可以去深耕或者是去创新的点其实还是挺多的。 所以呢我们这个技术的话呢，应该讲一方面是通过一些闸泵联合的调度呢，就是打通这些小微水体之间的联系，因此呢就增加这个水体的这个城市的这个水体的综合的一个排涝的一个能力。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是通过这种联合的优化调度呢，也是能够保证它这个小微水体在枯水时期能够解决一些这种它水体的流速慢然后污染物容易淤积不容易净化这些难点，要维持它这个整体的这个小微水体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流量。这样子呢才能够保证它这个水体的环境能够自我更新。 哎，你看说起来好像也就短短2分钟的事儿，但其实做起来我觉得这个难度不小，因为如果我们管理一个大坝或者是一个水闸，那大家很好管理，对吧？它就放在那儿，然后我们可以每天去看一看，然后根据这个天气预报的情况，我们定点的去监测一下就可以了。但是你要管理这么多条，我们说又细又杂，然后可能边边角角的这些小微水体，我们说是调度，然后包括我们的这种这个闸泵等等，我们是 不是要摸排一下北京市到底有多少个闸泵，然后这些闸泵跟这些小微水体之间到底又是什么样的关系？这其实听起来前期的工作应该这个工作量不小啊。我们说里面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我们这个科创的项目是怎么样去克服这些问题的？ 这个北京市的这个水资源呢，就进行一些智慧化的和那个智能化的一个管理， 智慧化、智能化管理。 对、 嗯， 所以这里面的话呢，就实际上我们进行网格化，就把我们的北京市的这个二环以内的这个水系啊，就实际上是也划分了一万多个网格。 嗯， 那么根据这些网格的话呢，我们进行这个就说精细化的一个管理和模拟，当然我们要进行一个动态的一个模拟，同时呢我们也进行一些场景化的一些这个预报，那么我们要根据这些天气我们的一些气象条件、气象实时的数据呢，也包括我们的这些北京市的一些不同的下电面，包括这些水文地质条件呢、土壤啊这些东西，我们根据这个的话呢划分了很多的网格。 嗯 啊，然后根据我们的这些比如说一些其他闸泵啊、井啊这些，这么也包括调蓄池啊这些，他们的一些空间的一些分布，我们做这个实时的动态的这个水量和水质的一个模拟。 嗯 和同时呢也进行一些预报特别是针对这些洪涝容易发生淤堵、发生洪涝的一些地方，我们呢也是应该讲进行一些这种比较有效的一些这种预报的一些这个风险的预警。 嗯， 所以这里面的话呢就能够应该讲给我们北京市的这种应该讲这些无论是这个水量的调度，还有一些水质的一些管理呢，都能够提供一些这个决策的一些依据。 哎，你看网格化的管理，这仅仅是只针对二环以内是吧，我们就可以有上万个这样的网格。那如果要是再把这个范围扩展的话，我们就可以想象得到这样的网格密密麻麻的，依托这样的网格我们实现所谓的这个水务管理的智慧化、智能化。而且这里面应该也会用到一些大数据呀、云计算啊，然后包括物联网啊，是不是这些技术我们也都得运用得到，因为我们要涉及到一个总体调度的问题啊。 是的这确实是，就是我们也包括我们这个整个的生态环境治理研究中心正在做的一个地方，就是这个整个的城市的这个水资源的这种智能化的一种治理。那么这个治理里面呢，就是说刚才也提到了，就是首先是要进行一个科学的一个模拟，科学的这个场景的一个分析，同时呢我们也要把一些这种相关的一些，甚至包括一些社会科学的东西引入，包括一些这种博弈啊、成本效益的一些分析啊，也都引入到我们的这个模型中间来。 嗯， 这样子呢能够更好的为政府的这个决策服务，因为我们也知道做这些相应的水务管理的话也需要一些投资投入啊。 你还需要成本的问题哈，我们说治水咱得有这个精力、有这个能力去治，尽量我们把成本降到最低，让效果实现最好。接下来呢，我们跟房德林博士哈再来聊一聊提到的这个项目当中具体它都蕴含了哪些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助力多水源小微水体的生态调度和修复的。 那刚才陈老师其实介绍了很多的内容，就是与城市的小微水体治理是息息相关的。那么具体的我们项目所适用的一些方法呢，也是基本上是依托这样的一个逻辑。首先是要先进行整个城市水网的一个细致的一个综合模拟，那进而呢是对水质方面采取一定的技术去改善它的水质。最后呢是对于水量方面也是采取一系列的这种多水源综合调度的一些手段，去恢复小微水体原本的这种生态流量。具体来说呢，围绕着模拟这一部分，那么城市小微水体刚才也提到了它的这个污染物组成是非常复杂的，那么同时它的这个污染的浓度变化也是非常复杂。那么首先我们先研发了这种水体内部固液两相的这一种综合模拟技术，也是在水质层面它的这种水质波动的情况进行一个综合模拟。那么同时呢也是提出了这种多水源多闸泵群的一个联合调度的一个模拟，也就是我们首先要在数据层面要摸清楚整个小微水体它的一个水质以及水量上的这样的一个随时空变化的这样的一个模拟情况。从而呢我们才可以具体针对旱期和汛期这种波动下的变化进行一个常态化的修复和调控。针对小微水体它自身的这一种问题，那我们是构建了包括源头拦截、过程控制、水质净化、 末端修复这样的一个四级屏障技术，尤其是针对在我们城市周边的这一种小微水体，它在暴雨初期冲刷下，城市面源的大量污染物呢会冲刷到小微水体，它的这个来源是非常分散的。那么在很多这些城市的道路周边，我们就会去研发一系列的这种生物滞留净化的一些技术，去缓解这种源头污染物的一个冲击的效应。那么同时由于这种雨旱季它的这个浓度变化是非常大，同时水体它由于夏季的这种高温污染物的聚集，容易发生这种溢水滑的一个特点，那我们也是研发了一系列的这种生物控制的这种渗蓄滞留减排的一系列技术，也就是在水体内部我们去给它种植一些微生物和植物的这种组合装置，使得水体它自身的这一种净化能力，它的这种污染物过程控制的一个能力得到一个根本性的一个提升。 就像我们有的时候家里有喜欢养鱼的朋友，弄一个特别大的鱼缸，然后里面放点这个水草，然后放点那种小的机器泵，然后再放点什么，反正总之是营造了一个生态环境， 对， 让它能够自循环起来。 对，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那这也是我们水质这一部分调控的一个关键所在。那么第三一部分呢，也是刚才重点强调的，就是这种多水源闸泵群的这一种建设。那我们是可以恢复小微水体它原生的这种水源比较少，它自身的这个流量非常弱，那即便是水体内部它的这个可能本身它的水是很干净的，但如果长期它并没有一个活水一个来源去一个供给的话，那么水体它自然而然的时间久了之后也会发生一个黑臭的一个现象。尤其是针对北京市这个枯水期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如何去补充一个充分的一个水源，那么刚才陈老师也提到了北京市这种无水连条的这样的一系列技术嘛，我们把它也是运用到小微水体的治理当中，去实现小微水体这种网格化的一个多水源多闸泵群的一个联合调动，去打通小微水体的最后的这个毛细血管的一个末端，去实现小微水体自身水流的这样的一个综合调控。 就是大家别小看那个小小的一条小微水体，可能你会说这一条你管它干嘛，哭就哭了呗，那条你管它干嘛，哭就哭了呗，大家觉得好像一条两条没什么影响，但其实就像我们刚才打比喻，就像人的这个毛细血管一样，可能这条堵了那条堵了，时间长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它会影响到你整个机体，小小的一个小微水体其实它的治理工作是关系到我们整个北京市的大的水环境，所以这个工作的意义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刚才房德林博士呢也给我们介绍了咱们针对这样的小微水体治理，我们的一系列的这样的科创的项目里面包括的一些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它是很多个技术的一个综合应用。我刚才比较感兴趣的就是我们说到的这种吸附材料或和小微水体连接处的这种点源污染，我们是特别研发了生物负载滞留处理技术，我们说雨水初期的这种颗粒物啊，总氮总磷的这种去除啊等等，是有这种吸附材料在里面的。那它是具体放在什么样的地方，然后为什么要放这样的吸附材料，它的这个作用是什么，能不能结合这个点再给我们补充介绍一下。 那具体的一系列吸附材料呢，尤其是比如说在一些我们的这一些商业街区周边的这样的一些路旁，我们平时感受到感觉路面都很干净了，但实际上路面和这种汽车的这一些摩擦，也包括汽车尾气的一些沉降，那尾气当中会含有很多比如说 NMVOC 等等这一些污染物，它会沉降到路面上。那么在暴雨的这个冲刷的过程当中，尤其是暴雨的前五分钟，会携带着这种大量的污染物冲刷到我们路边的一些河流里面。对，尤其是有一些颗粒物，还有一些 BOD COD 一些有机物等等，甚至是还有一些重金属。那么如何在河流和道路之间这样的一个过渡带上，我们通过一些吸附的一些材料逐级的去削减这一部分污染物，这也是我们的这个项目的一个特点。那么首先呢，可能是在距离这个马路边上最近的这一个方位，我们是铺设一些可能颗粒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些拦截材料。首先我们先去拦截这种粒径比较粗的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些颗粒物，那么进而呢，在逐步的靠近河流的这样的一个范围，我们会 种植一些吸附性的一些植被， 嗯， 这一些植被它的这些根系是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拦截作用，会去拦截哎这种粒径更小的，比如说一些有机物，甚至是一些重金属这样的一些物质。 嗯， 那同时呢，这一部分有机物其实也并不是说完全是废物，完全是浪费掉了，它在一定程度上会成为，尤其是这种路面上的一些氮元素、氨氮的这样的一些污染物哈，它其实会成为植物生长所必须的一些营养元素。 嗯，还得把它利用起来。 对，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植被的这一种拦截的材料，它是一种很好的一种修复材料。 嗯， 那同时呢，也是绿化了周边的一个环境。那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增加了碳汇，也是为实现碳中和贡献了一小部分的力量。 刚才陈老师也说到了，其实您也主持和参与了很多环境管理的国家标准制定工作，包括小微水体的这个治理。我们说从2019年开始到2021年哈，就从一个行业这个人士来看，我们的治理成效咱们怎么来判定？ 应该讲特别是北京市，刚才您也提到了啊，我们北京市也出台了一些这个全市的这个小微水体的一个整治管护工作的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规范。 嗯， 啊，应该讲刚才也提到了，就到去年年底呢，一个差不多就是700条吧，这个原来有问题的一些小微水体呢也获得了这个治理啊，基本上消除了一些这种比如说黑臭啊或者等等现象，应该讲是卓有成效啊。实际上我们国家也是在这方面也是做了大量的工作，那么通过这些我们的专项的督查，包括黑臭水体的专项督查，那么我也在各个省市担任这个，在一些相关的这个地域呢也担任了我们技术组长，所以呢也看到了这个我们各地啊就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效啊，对水体的这个治理啊，包括这个包括我们刚才讲的一些，比如说水体的这个透明度啊， 嗯， 我们的氨氮啊、BOD 啊这些啊，应该讲的获得了很多的这个成果啊。那么当然呢，在未来的话呢，应该讲也存在一些挑战，京津冀地区好，对我们整个国家也好，还是存在一些挑战。那么在城市的这个应该讲是这个黑臭水体啊，或者是海绵城市这个建设应该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效的情况下呢，可能要进一步的推广，就特别是对这个城乡结合部。 嗯， 那实际上我们也是在一些这个督查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啊，因为这个我们主要的针对地区是这个建成区，但是在这个城乡结合部那里面呢，确实它的一些城市的管网的这个建设呢就会相对的弱一些。 嗯， 那么特别是一些小微水体相连的，那么它这些这些支管的这些情况啊，包括它的一些这种溢流的一些状况呢还是存在的啊。 嗯， 这个就和我们大城市里面的主干网啊，这个比较好的这个监测，比较好的这个管理啊，就还是有差距。所以未来可能要针对这些城乡结合部啊，也包括我们的乡村地区啊，进一步的推广我们这些相关的这些小微水体的治理的一些经验。除了在这个城市建设方面我们贡献力量之外呢，也在这些我们讲的美丽乡村，包括乡村振兴这些过程中间呢，也能贡献我们自己的这个成果。 最后非常感谢陈斌老师和房德林博士做客我们今天的科创中国，谢谢二位。 节目上半段的科创中国之科创面对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您在一小段片花半点之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科创面对面下半段更加精彩的访谈内容，一会儿见。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俺是个农民，每天对着成片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哥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关爱残疾人，用爱心点亮他们的世界。 我爷爷的爷爷说，他小时候就听人们说起过奥运三问。 中国什么时候才能参加奥运会？什么时候能获得金牌？什么时候可以举办一场奥运会？ 我爷爷说，他抱着我爸爸在电视上看到了中国取得第一枚奥运会的金牌。 1984年，26岁的射击运动员徐海峰摘取了洛杉矶奥运会第一枚金牌。 我爸爸说， 我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那年出生的。 国家委会非常荣幸地宣布奥运会的主办城市是 北京。 北京。 2022年，我也可以成为冬奥小记者，不仅可以在家门口为冬奥健儿们加油喝彩，还可以自己采访冬奥会。 双奥北京，我心飞扬，奋斗百年，启航复兴。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在11、7天长假当中，我们科创中国节目呢为大家安排国庆特别节目《科技强国科创 CEO 系列访谈》，带大家回顾这半年的时间，科创中国当中播出的关于人工智能领域、民用航天领域、环境保护领域、农业创业创新领域、智能汽车领域，还有包括国产芯片发展领域以及生活健康领域的一些好的科创项目，听听企业 CEO 相关领域的技术专业人员是如何看待各自产业发展前景，以及在其中做创业创新有哪些科技亮点。也欢迎大家关注这7天的国庆特别节目，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关注的话题呢和咱们水源保护啊、水资源的巡查监测和管理有关系。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当中，我们从小呢就被教育说啊，这个地球呢有70%的这样的一个面积都是水，那我们说不管是海洋啊、河湖啊，其实都是我们自然当中的这种生态资源，所以水资源的它的这种重要性哈，它跟我们生活的这种关系，其实这些年我们不断的宣传和教育，然后也有一些实际例子告诉我们，保护它们其实就是在保护我们自己。那针对咱们北京地区，我们也知道北京其实一直都是一个缺水的地区，那我们不光有自己的这种像永定河啊、像密云水库啊，还有包括我们一些重要的水源地，那这些水源地呢，我们的一些水务工作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其实在做着水源保护工作。当然这些年随着我们的科学技术不断进步，也会有大量的科技元素帮助工作人员做好巡查监测和管理工作。那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家公司呢，北京翼子微科技有限公司，也是专注服务于安防领域，通过多年的这种技术积累，在智慧水利方面其实也有自己的一些很好的科创项目。那做客节目的两位副总，一位是我们的袁阳副总，另外是赵培林副总。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跟我们具体聊一聊咱们针对水务水利监测方面，我们翼子微呢都会有什么样的这种科技创新点。首先我看到公司呢是自主研发了一个水环境数据系统平台，同时呢配合它的还有智能机器人终端，这两个分别承担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是如何帮助我们进行这种水质的监测管理然后收集数据的，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描述一下它的这个工作原理和场景。袁总， 数据平台也是从我们的算法出来的。我们老板这边呢，王总呢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做智能综合可视化水环境数据分析算法。 哎，我发现王总很爱起名字哈，这个名字和我们之前节目当中提到那个未江机器人相比，这个名字就显得很长了啊。 对对对， 这时候把它特性都融在里头了。 对对，把它含了好多东西 啊， 含了好多东西。其实我们这个平台呢是这样，我们当初的设想呢就是说先设定一个智慧水的框架，前面有平台有机器人，然后中间有网络，就通过网络把这个平台跟我们的智能终端联系到一起，联系到一起，形成一个我们属于我们翼子微自己的这么一个 智慧水利的一个解决方案。 哎，就是两头，然后前面是平台，后面是机器人，中间我需要一个网把它俩连起来。 通过这个平台的作用呢，实际上现在我们举个比较不是太抽象的例子，因为我们现在用这个平台以后呢，我们的管理员就不用到上现场了嘛。 嗯， 所以说我们怎么样通过这个平台，通过远程的距离，让我们这个指挥中心的人，或者是拿我们手机啊，或者用电脑人，能够身临其境的，像是在现场看我们这个水环境一样， 不在现场胜似在现场，是吧？ 所以说它就有很多的这种要素，包括时间轴，包括我们立体水空间里的很多的数据，包括图像的，包括这种生化的，包括我们这个视频， 嗯， 我们要把这些数据在一个空间一个时点的范围之内，同时要传到我们的后台，通过处理，让我们的后台人员在他能看到那个屏幕上面能够还原我们现场的水环境情况，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水环境的一个三维的立体的画像。 你看，要实现这样的三维立体画像，我想象一下，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坐在我这个空间当中啊，坐在我的办公室，我前面呢是一个屏幕，然后这个屏幕给我呈现的怎么是就是一个三 D 的这样立体的关于一个水环境的画像。要实现这个画像，我们得就在现场要布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嗯，现场呢，我们就按照我们那个天上、陆地和那个水面。我们陆地呢是有球形机器人， 球形机器人， 对， 嗯， 它呢是用我们那种祥云杆，然后加上我们的太阳能和风能的供电系统， 嗯， 包括呢工业 WiFi 的模块，包括我们球形机器人挂在上面，它也是360度的。然后呢，我们球形机器人里面呢有一个小的一个运算中心，它可以把它范围之内的所有的信息，经过自己的处理，这个处理当然是我们自己设定的， 嗯， 一些有用的信息，比如图像。包括水环境的一些微小的变化，包括水面机器人的状态，啊，包括有没有人的闯入，还有一些比如说有的投毒啊，有的游泳溺水了， 嗯， 啊，还有一些报警的一些驱离的功能呢，把一些有用信息经过处理传到水库的指挥中心。在我们水面上呢，有平台型的这种机器人，也有碟型的机器人，就像飞碟一样， 嗯， 它上面呢有自己的小型气象站。也有我们的360度环境的一个监控系统， 嗯， 同时呢，又可以满足国内就是国家那种12项这种水质要求的这种传感器， 嗯， 啊，包括像水位的一些测量的一个传感器。也有我们的太阳能和风能的供电系统，水里面的在水上飘着。 哎，我这好奇了，为什么有的都同样放在水里，有的做成球形，有的做成碟形，这个不同形状我们是怎么考量的？嗯， 不同形状是这样，在水里的这个机器呢，它跟在岸上的还它的功能是不太一样的。岸上的功能呢，它有一定的范围，比如200米一个， 嗯， 它除了看水面上的东西以外，它要顾自己 后面 。因为人嘛，他不会从水里直接冒出来，肯定是从岸边进来的。所以说，如果要能把这个水库或者水源地能保存得好，我们必须在沿着水源地的周围这条线，把这个基础的岸基的布控要布控好。 嗯， 然后水面上有些水面是非常开阔的，我们岸上那个摄像头呢，不可能看得那么远。 嗯， 所以在水面上，本身我们要测水质，要测水温的数据，所以说不如我们把那些，我们岸基的一些设备，比如这个视频设备也放到水里面，看一下有没有漂浮物，一些垃圾啊， 嗯， 一些大的一些障碍物啊，我们通过这种水基的这种视频系统，我们也可以很容易的看到。然后呢，我们天上还有无人机，无人机的当然不会一直在天上飞，这个需要人为操控。它的主要功能是，如果有汛期，或者出了一些比较大的事故， 嗯， 或者是，比如水务局、水利局想针对每个点进行巡视，它可以通过这种天空这种方式，无人机的方式，来遥控无人机进行这个整个水面呢或者水库的巡视。 它是特定时间、特定需求的时候才出动的。 对对对对， 嗯。 所以说呢，基于我们这些设备，各种各样的设备呢，在同一个时点，它把有用信息就收集上来，然后处理以后呢，就开始传到后面。后面呢，就是我们的平台。我们平台呢会根据接出来的数据分门别类的进行分析比对处理， 嗯， 还原和合成，然后我们在大屏幕上就看，就在这个时点上，在这个位置 你会有视频的数据呈现出来啊，看周围视频是什么样的。 嗯， 同时呢，在这个时点的水位是什么样的，当时如果有雨，雨量是什么样的，风速是什么样的，我们水体的水质是什么样的，水下有没有什么东西在飘着，水面有什么东西在飘着，同时岸边有没有人在。 嗯， 就在这个时点，实际上就相当于一个人就站在水库那位置，就看到水库全景，但实际上他不在水库，是在指挥中心。 嗯， 就是要把我们这个水库通过数据图像视频的方式传到后台，去还原我们水库实际的场景。实际上我们做的呢，智慧水利就是这个东西。 嗯，而且甚至比我人在现场得到的那个数据更精确。比如刚才我除了看到画面之外，像刚才袁总说到的，现在的这个风速是多少哈？这个如果要是有降雨的话，这雨量是多少？可能还会有一些数据呈现，这就都是同一时间给我的这些所有的信息。我站在水库那儿，如果没有这些机器给我带来的数据，我可能接受不到这些精准的数据信息。所以这其实就是我们说到的这种3D， 我人不用跑到现场，我在我的办公室，通过这样的一套智慧水利的这种系统平台，我就可以看到我需要看到的这个东西。而且之前节目当中，我记得袁总也说到，就咱们的创始人之一王总，他最早的时候在2008年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当时实现不了。那等了好几年，大概到2013、2014年的时候，才开始说我们有些项目能够真正产业化，或者是有些成品化落地，是因为我们的硬件技术没达标。而且我们也提到了说，像水环境这样的一个特别宽的这种水域，它要想实现这种数据的传输，是不是对于我们的这种网络呀、基站的覆盖呀，还有包括我们机器人的这个数据，就是眼睛它的这种感官不断升级，其实也是有一定要求的吧？ 对对对，要求非常多。 嗯， 因为原来呢，计算机的算力不够，计算能力不够。 嗯， 所以说在一个水库布那么多点的话，在算力不够的情况下，它很多功能实现是不了的。 嗯， 尤其是像我们新疆一共300多个点，在300多个点，就相当于300多个人在那一起给你传数据。如果你没有好的算力、好的网络的话，那基本这个系统就不能用了， 就可能把我搞瘫痪了。你跟我说的都是什么呀？我不想去处理了。 而且，这个数据的传输，它一个是要求准确，再一个要时效性非常高。 嗯，时效高， 对，你不能说你20分钟前的数据，你20分钟后给我传过来， 嗯， 这肯定不行。机器之所以能代替人，就是因为它能按照人的想法给它制定的程序，能一丝不苟地完成它的任务。 嗯， 它不会让人有人那种懈怠于它24小时可以一直在那工作。 嗯， 这是为什么很多就是水检测的这种领域越来越多采用设备呢？是因为比如说排污，我环保去检查，那如果说有人说啊，有人来检查了，那赶紧把设备打开， 嗯， 然后他舀一下水啊，一测，哎，是合格的。 这是我们曾经听到的一些新闻报道，就是为了应付检查，我们做了一些这个临时性的工作，但其实日常的时候它是违法违规排放的。 但是走了以后呢，他又把原来的设备关掉，所以他排那个水还是， 有问题， 是有问题的。 嗯， 但是如果有设备24小时在站着，他是肯定是不敢的。所以说设备还是有一些，怎么说呢，就是不能完全替代人的没有完全替代人的能力，但是呢作为一个人的这种补充还是相当有必要的。所以我们这套系统啊，实际上也是考虑到各种的环境的诉求，包括怎么样呢，确实真真正正的解决客户的需求， 嗯， 解决他的问题。 嗯， 我们也是考虑比较多。我们在这2018年嘛，到现在这么几年的时间，通过我们的项目呢，也把我们的产品通过不断的迭代完善，还有一些问题的解决呢，已经相对起来已经用的已经是比较好的，现在就可以进行全国范围内的大范围的复制。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袁总说到的是我们的这个工作原理，详细介绍了咱们易子微的这个智慧水利方面的一些科创成果。那接下来我也想请教一下赵总哈，就是我们的这个模式有了啊，这个模式有了，可能也有一些实际场景的应用。首先，我们的生产能力，我们的这些产品的规模化的生产，是不是也能够实现？因为如果一旦订单上来，这个市场需求上来，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给市场提供我们的这些产品？这是其一。其二就是我们在哪些领域已经开始了我们智慧水利的这些项目的推广和应用？ 首先呢，我们有自己的独立的加工厂， 在东莞松山湖，挨着华为科技园， 我们自己有自己的生产线， 生产线生产工厂，有自己的那个工人， 就是我们不光搞研发，其实我们的这个产业化生产，其实我们有自己的一套。 因为为什么放在东莞呢？因为东莞和深圳各种元器件比较成熟，而且比较齐全，价格呢也比较低廉，符合我们进行设厂。而且呢当地的员工呢就是工人也比较熟悉，比较好招聘， 我们 所以说整个的那个生态链呢比较符合。 我们这个工厂的设置，在东莞设置的工厂是哪一年 啊？2015年， 也是2015年设 立的。2015年，对对对。 那生产能力是不是逐年也在提高 啊？逐年在提高。我们同时也是和华为是战略合作伙伴嘛， 合作手牵手往前走啊，共享一些这种技术成果，然后同时我们的这个生产线也是有一定的生产能力。 对的，对的。 那我们生产出来的产品在哪些这个城市已经开始了水利方面的这种应用？ 我们2017年其实已经在新疆乌鲁木齐做的项目。第一批呢是其实是我们一个小的项目，是以人脸识别监控系统起家的。在新疆乌鲁木齐一个小项目上，等我们把这个项目才最初的项目才叫不到30万，28.8万，但是当我们这个项目上了以后呢，甲方就是使用者啊，就是太方便了，太智能了。然后从他们进行那个申请，没想到第一批复了很大的单子。所以还是拿我们自己的实力来说话的。 等于说我们第一个这个小项目在试点的时候，当时对方觉得哎反馈很好， 非常的好。 但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有了这个智慧水利的这套系统了，然后我们是跟对方介绍，或者他们有这种需求向我们提，还是说我们针对他们的需求然后打造的这样的一个智慧水利的平台呢？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新疆乌鲁木齐水务局他们也不知道，因为我们最初还是做人脸识别的嘛， 只知道你们在这个方向， 只知道他说，哎呦，人脸识别对我的水库水源地有什么帮助呢？但是我们根据他的需求，我们进行了挖掘，深度挖掘，就是说，因为像新疆水库水源地都是几百公里，有时一个水库水源地 也是很大，是吧？ 非常大，非常远，而且对他们管理来说非常痛苦，对管理人员来说工作的压力非常大，所以说我们这套新的智能设备进入了以后呢，解决了他们95%的工作压力，解放了他们，他们就是太幸福了。所以他们在主动的为我们进行申请，把我们翼子微引进到新疆，引进到他们的智慧水务上利用。我们根据他的需求，我们就研发了基于我们这种蛟龙007这个智慧水利平台，我们的水上机器人，我们平台机器人，包括我们球形机器人，都是基于这个新疆这个项目我们进行开发的。从我们2016年一直至今。 你看我这么听起来哈，应该是有点这个机缘巧合。首先我们是基于咱们自己的最核心的技术，就是人脸识别技术，在新疆的一次小小的这个尝试，然后对方就提出说，哎，这个技术是不是可以应用在我们这个水务行业的一些痛点，就是我们的人员工作强度太大，然后我们的这个水库范围太广，需要管理的这个点太多，然后效果呢又可能又比较差，所以想着是不是这种技术能不能运用。 对， 我们针对对方需求开始进行研发，而且确实哎，发现这个机器人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一套系统确实能够解决对方的问题，所以也是因对方的需求我们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单子，同时呢这样的一个水利智慧水利的平台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个示范，不断的去推广和应用。 而且我们基于在一直在施工当中嘛，基于我们的项目有很大的亮点，确实起到了对他们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帮助，真的非常实用。所以呢就像新疆乌鲁木齐我们自己的项目在施工当中的时候，像那个五家渠，像那个昌吉州，还有伊犁州等，还有几个建设兵团陆陆续续到我们项目现场进行考察。我们后续在陆陆续续进行谈判合作当中，包括像因为我们在新疆这一块真正落地嘛，智慧水务以机器人的模式管理水务还是比较创新的，所以现在像云南、贵州、四川等等，我们都在洽谈当中，因为这个项目是非常容易复制的，而且对于我们来说，对他们来说已经不是第一个吃螃蟹者了。 就我们已经积累了成功的经验了。 没有什么风险。同时呢像我们青海也是一个央企进行合作， 马上要立项，所以像你还有西藏也是我们的渠道商，因为今年我们签约了预签约将近20个渠道商嘛，他们对我们这个项目也是非常看好。 嗯， 在我们这个领域，所以说我们估计今年步伐又是会非常快的， 就是等于前期工作做到位了，后续我们就可以就像种了一个种子，然后后面就可以等着它开花结果了。 没错。同时呢，像去年因为我们一直这几年一直聚焦这个智慧水利，所以说去年我们那个两会就是人大两会嘛，我们公司也有幸被市人大代表、海淀区人大代表推选为就是直接对接了北京市水务局。 嗯， 是题目叫那个解决河长制的烦恼，进入两会。我有幸呢你参加了这次座谈会，我们小标题呢就是说墙里开花墙外香，就像把我们的这套系统呢引进到我们北京市京津冀。我们开了将近8大部委进行参与座谈，我们也是非常荣幸。 是，就刚才赵总说到的，咱们北京地区有北京的特点哈。我们知道开始制定这种河长制，河长是这一段河段的这个第一负责人。 对 啊，你这个任务和你不管是管理呀、啊，还是被群众监督啊，其实这方面的这个压力 也 是挺大的， 非常巨大的。 所以可能他们也有一些自己实际工作当中的需求，可能通过座谈会呢，就可以把这个需求告诉我们的企业。那针对解决他们的需求，我们可能就会做一些这个研发或者一些改良。 对对对的，对的。 所以这 谈的还是比较好的。 对，这也是我们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对接的项目。但是我听了这么多哈，那我们日常的这个工作的范围或者我们工作的状态，不光是搞研发搞生产，我们是不是也得去这些水库周边去调研，然后去布控我们的这个机器，是不是也要有很多的这个下到一线的工作？ 是这样，我们有自己的工程部门， 也有专门的工程部门。 但是工程部门呢，它的主要工作呢，一个呢是培训就告诉现场施工员怎么做 啊。 再一个呢就是负责对接，对接就是跟各个部门或者是政府啊，包括我们的甲方啊，包括我们的总包，包括我们施工队要进行对接，负责协调。然后呢真正呢就是基础的工作实际上还是会有常规的这种外包的一些工人来做。 那针对未来水环境的治理，我们还会有哪些升级和创新，包括咱们说的在京津冀地区想有一些项目的落地，让它成为一个示范运用和推广，我们这方面是不是已经开始着手布局了呢？ 因为水环境这个领域呢还是比较宽，然后我们现在呢仅仅针对那个水检测、水安全这块，如果呢后期还有的话啊，因为我们这个是基于算法来形成的一个场景， 是。 实际上呢，这种算法呢，只要有水的地方就可以用。但是目前我们仅仅针对于我们现在水面比较宽、水深比较深的这种地方来做。以后呢，我们可能针对比如像跟鞍钢集团进行的矿山，因为尾矿坝里也有水，也有水，还有我们的农田，包括我们的那个水电站，我们会把这些领域我们都逐渐渗透进去，然后同时呢我们水上机器人呢以后会更加智能，现在是基本是固定的，以后呢它自己会在水上跑，或者是对对对，然后或者呢有些地方呢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那个沟啊渠啊，它游不过去嘛， 它还能有这种翻越障碍的能力， 它可以飞 啊，还可以飞，就是水里游可以飞出水面，像鲤鱼跃龙门一样哈。 对对，然后针对我的平台呢，我们会做的可能更加智能化，更加专业化一点，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平台是基于安防和水务两个领域做的，比较大也比较复杂，实际上很多客户呢他要求你的东西呢稍微简单一点，好用一点，专一点，所以我会通过把我们这个平台呢再拆解开，针对特定领域呢就形成我们特定的产品，让它更专业化一点， 就更垂直一些， 对，更垂直一些，简单好用，同时呢也会给客户节省一些成本，节省一些成本， 对，这也是我们未来需要去调整和发力的地方。咱们现在团队一共有多少人啊？我们公司里头， 30多人 、 大部分都是 技术人员会多一些，所以我们在人才引进方面可能也是更多的需要这种技术型的人才，是吗？ 以后呢有两种人才是必须要有的，一个就是开发，对，我们想在我们的算法上要进行加强，不光呢现在这种通过传感器这种的，以后呢可能有其他像光谱啊什么的我们都会用，包括我们老板这边 很感兴趣的钛合资啊，钛合资技术，这以后用到这个安防的领域。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真正的就是属于销售团队， 市场， 市场跟市场对接的， 还是比较在乎这个市场的。 嗯， 因为我们这个东西呢是这样，我们是提供整体解决方案，我们是希望呢能跟各个地方的政府使用部门有一个长期的合作。 嗯， 那这个东西呢，以后如果我们经济实力比较强的话，我们可以通过卖服务的方式来给他做。 嗯， 也就是他安的时候可以不花钱，但是呢可以分5到8年的时间跟我们收服务费。 嗯， 这样呢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呢也比较小一点，同时呢他在这使用过程当中可能会更加了解我们的企业，了解我们的产品，他会更认同我们这个东西。 不是说我就一次性的卖给你一个产品，后期我不管了， 我要跟你长期合作。 对，我是给你作为一个这种长期运营维护啊，给你不断的，比如你出现了什么新的问题，我给你进行调整和升级，这样的一方面其实对于我们使用者来讲，心理上面的这个压力也会小一点。 通过这种方式呢，我们可以跟更多的用户进行接触，让他使用我们的产品呢。当我们的项目多了以后呢，我们也可以像华为啊、金山啊这种企业，去做我们的水利上的一种生态链，把更多企业就是整合到进来，然后围绕在我们这个一直为这个智慧水利平台上啊共同发展。 是，总之来讲，我们说2021年哈，这个新的5年才刚刚开始。我们按照“14五”规划来讲，其实未来的5年、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我们对于咱们城市安防也好，对于水务智慧水利方面也好，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的空间可以去发挥我们一子威的这个作用。最后，谢谢我们两位嘉宾来做客我们今天科创中国节目，谢谢赵总，谢谢袁总， 好，谢谢。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好，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那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且可以在线回听。也希望大家关注这两个播出平台。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稍后的其他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不屈不挠的苏武，骁勇善战的李广、卫青、霍去病，沉冤的李陵、司马迁，还有倾国倾城的王昭君，多才命喘的蔡文姬，这一系列历史人物和典故都与一个民族有关，匈奴。他们是秦时明月汉时关当然的主角，他们是曾令欧洲人闻风丧胆的上帝之鞭。长篇历史故事，另一半中国史。京津冀之声 FM 100.6，广播书场正在播出，每天13:30、19:00，欢迎收听。你知道，随时关紧水龙头可以节省很多水。你知道，夏天少开空调或把空调的温度控制在26度以上，既可以省电，也可以减少碳排放。你知道，少开车，多乘坐公共交通，同样可以减少碳排放，而且也可以缓解拥堵。你知道，把垃圾做好分类再扔掉，既可以提高垃圾处理效率，还可以变废为宝。你已经知道了很多，甚至更多。那为什么不开始行动呢？环保，知行合一。 孩子学过游泳，一直游得很好，我一会儿没注意，怎么救？ 当时我就在我儿子旁边，他看起来只像是在玩水。 明明水那么浅，孩子怎么可能溺水？ 儿童溺水常常发生在看似安全的地方，安静而迅速，难以察觉。